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咁其实咧，如果听开遇见文学嘅朋友都知道咧，呢一辑咧系第二辑嘅节目啦。其实我一路跟随阿黄念恩嘅脚步咧，我一路喺度阅读呢啲文学嘅作品嘅时候，都有一个问题产生咗，就系创作咧就系一种抒发自己感兴嘅一种方式啦。点解有一啲嘅文学作品咧就可以得到咁高嘅肯定，但系反而有一啲咧就未必嘅咧？ 阿秋婷，头先你话跟随我嘅脚步，我首先讲咧就唔可以咁讲嘅，我都有跟随。你嘅腳步 唔係嘅， 好多時咧，我哋傾嘅作家咧都係秋婷出題，好似點歌咁樣出題，咁然之後我哋一齊傾乜嘢作家同埋作品嘅。好多時你問我嘅問題咧，反而係我跟隨你嘅腳步啊，即係我先至去思考。譬如頭先你話點解有啲文學作品會咁受重視咧？咁換言之，可能有啲文學作品就冇咁受重視啦。呢、這個問題我一聽嘅時候覺得好似嚇唔使咁問嘅喎。譬如話你唔可以問我點解有一啲明星會係受歡迎。啲咧咁样，咁、那个问题好似好简单咁样，但我再谂深一层，其实可能你问紧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嘅，就系话文学作品嘅价值，文学嘅价值究竟由边个嚟定嘅咧？还是系冇人可以定嘅咧？系外在嘅时势啊、环境啊，令到我哋会突然间发现呢个文学作品嘅重要性？我谂呢个问题咧系好适合今个礼拜要讲嘅作家嘅，佢就系诗人北岛嘅作品。咁我哋咧就系拣咗。他早期1976年所写的回答这一首诗去做这个遇见文学的细读的。为什么我说很适合他讲北岛呢？因为北岛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争议性的作家，他曾经是一个流亡作家，他也都是长时间被视为一个异见的分子的诗人，他的作品有很多人认为里面充满着一个政治的，有人觉得是谜语啊、哑谜啊，或者是隐喻啊，而且呢他亦都是在中国人之中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诗人。所以用北岛，或者是我们今天讲北岛的时候去想文学的价值，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来的。文学的价值，即是我们去想回，譬如说如果我们看北岛的诗，假如他不是出现在70年代末嘅中國大陸，我哋想象即係另一個時空嚇，唔係有種種嘅政治環境嘅壓迫變化之下，其實嗰個解讀會完全唔成立，或者係唔存在。另外咧，我哋亦都可以去咁樣睇啦，即係話北島嘅詩同中國當代政治嘅環境啊，嗰個命運咧係密切相關嘅。所以我哋會睇佢嘅詩嘅時候咧，會有一種特別嘅價值會發現到。咁但係咧，你話即係。中国这个很特殊的政治环境，其实不单止北岛一个人，还有很多的诗人，很多的作品，不见得个个我们都会觉得是这么重要。那这个的确是的，那这个就是关乎到他文学的本质，就是说怎样一些诗人他用他的意象，用他的文字语言的能力去打动到我们，即使不是经历过60年代的中国，不是经历过文革，不是经历过一个开放时期，一个极大的环境转变，我们去看回答这首诗的时候呢，都可以去问，或者是觉得啊，有时我都想问一下个天，或者问一下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公平的情况出现呢？好难一言以蔽，只是不公平的。总之有很多我们不能够解答的事情，你会发现文学好像是人生里面其中一个解答的方法。有时人生不是好像电脑那样，现在我们电话那些 Siri 那样，请你帮我找这间餐厅在哪里，就直接给一个答案你。人生的回答可能是非常之曲折，而且是非常之漫长才可以听到的。 嗯，其实北岛是中国当代的诗人，他也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实什么为之朦胧诗呢？其实是不是等于我们所认识的一种保护式，就是免作家受到这个政治的打压呢？ 这个朦胧诗的问题呢，就当然它有很文学史上面的答案啦。事实上我们今天想讲的北岛的回答呢，有人认为它是第一首的朦胧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品。咁咧，朦胧诗从字面上面去睇咧，即系最直接或者一般人觉得吓，就系啲意思朦朦胧胧啦，我都唔知道你写乜嘢嘅，好似隔住层雾咁样吓。你真正嘅意思咧，喺嗰个雾之后嘅咁样睇唔明就系朦胧诗啦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半讲笑嘅定义啦。另外深入少少就系秋婷你头先所讲嘅，喺70年代末，即系话啱啱文革结束，中国嘅当代社会开始比较有松动的气氛环境，俾文化界知识分子去发言或者是去表达自己的时候，他所出现的一种风格。咁而呢一个嘅时候呢，就係、是、你头先讲过话，虽然佢係气氛比较松动啦，但係佢都仲有好多政治嘅环境嘅问题我哋需要考虑嘅。又或者我哋都好容易想象啦，啱啱先经历过10年文革即係咁强烈嘅即係一个政治压迫嘅时代。咁所以大家都唔敢即刻去放松㗎。所以我哋嗰次讲阳光嘅时候，觉得佢係非常之有勇气啊，文革结束之后2年去写一个咁诚实的干校录记。咁翻翻嚟朦胧诗啦，我谂即系你讲嘅嗰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好实际功能上边，佢如果喺意象或者系嗰个诗嘅题旨里边比较朦胧嘅话咧，对个作者诗人会有一种保护嘅作用。不过我觉得除咗呢个实际功能之外，我哋都可以想象一种吓，即系文学世代或者文学潮流的更迭的一个很自然的原因，就是文革时期有人说其实是没有文学的，即是只是有8套样板戏，样板戏里面就是中间分明，然后就是立场也都很鲜明，很多的口号式激昂的语言要出现，人是不可以有中间状态，你不可以是朦朦胧胧立场不明，好中有坏坏中有好，那些就会受到极大的批判的。咁喺一个咁嘅时代结束之后，大家一定会有一种口味上嘅反弹嘅，即係话我咁多年你唔俾我朦胧啦，我而家有机会可以自由去表达嘅时候，我好想返去文学嘅本质，诗歌嘅本质，或者系一种文学口味嘅追求，就系我想有一个朦胧的权利。事实上亦都是即是好像我刚才所讲，是一个文学的本质来的。即是文学如果是一个直接的答案，那个就不是文学，那个就是纯粹我们日常资讯的沟通。即是说秋婷你吃了饭没啊，吃了没吃，那么讲完的了。但是文学就是有很多层的技巧，譬如说我问秋婷你吃了饭没，其实我可能是暗示，即是说你差不多要放我吃饭了这样。那么的时候呢，即是说语言之下底层一层一层的意义呢，其实亦都是文学的本质来的。我们不可以说一些诗人故作朦胧去写这些作品。所以我觉得朦胧诗的出现呢，既有它的政治原因或者是实际为诗人个人安全的考虑，但亦都有一种即是文学风格或者是文学诉求的转变在背后。 嗯，关于北岛呢，我反而想问呢，为什么它创作的类型呢主要集中是诗这一种艺术形式？ 这个如果有机会最好就问返佢自己个人啦。咁我諗正如头先所讲，即係佢喺朦胧诗个环境里面，我諗係好适合，即係除咗佢个人嘅才具之外，就係好适合去表达佢嗰种强烈嘅高度嘅理想嘅一种情绪啦，同埋即係嗰个理性。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北岛喺诗歌方面喺诗艺上面係非常高嘅一个诗人。但係呢，其实即係我哋知道佢大概10年前嚟咗香港，咁然后亦都即係喺中文大学教书咁样。其实嚟咗香港之后呢，佢好似诗作就唔多，反而就有好多好多嘅散文。咁所以我想推介啦，虽然我哋今日主要係讲回答，但係其实北岛嘅散文呢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尤其是佢啱啱嚟香港嘅时候，我就係睇佢嘅时间的玫瑰啦，一本似係散文但係其实又係诗歌评论。咁佢就係评10位呢个世界级嘅诗人嘅翻译，即是翻译做中文之后，真的细读了那个，即是去细读每一首诗或者诗人的特色。那北岛即是融合散文 同個人嘅生活同埋詩歌嘅評論，或者好多好多嘅散文嘅元素喺呢一種嘅文體裏面咧，甚至乎佢有啲散文好詩化嘅嚇，咁我覺得都係好值得推介嘅。所以佢唔單止係純粹一個淨係識寫詩嘅詩人咯嚇，我覺得佢一個好全面嘅文學家。 呢個時間我哋一齊聽一下北島嘅呢一首詩《回答》先啦。 北岛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几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缺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传记和闪闪星斗正在聚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刚刚听完北岛的这首作品，感觉到咧，哇！呢首诗入边有好复杂嘅情绪啊，入边有一啲哀伤啦，亦都有愤怒啦，最后咧佢就带有一丝嘅希望添嘅。 啊，秋婷你都讲得好啱啊，即系回答呢一首诗咧，的确系有好多层次嘅情绪啦，而且佢亦都有好强烈嘅时代背景啦。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写于1976年清明节前后咁样，清明节亦都系一个纪念亡者嘅时期啦。咁76年就系文革结束，好似一个新嘅时间嘅开始咁，所以呢个回答。其实我哋可以谂翻点解呢首诗叫回答呢，一定系有一个问题，我哋先会有个回答嘅咁样。咁佢想问乜嘢咧？其实心里边好似有一团好强烈嘅质问咁样。呢一个传统里边都好长久啦，即系话一个诗人去有问题，即系不平则鸣咁样去提出。譬如话由最早嘅《楚辞》《天问》吓，我哋都记得不断不断去，即系一个好多层次嘅去问天好多嘅问题。咁但系北岛呢首诗就叫回答，佢话我唔问天啦，我直接希望你俾个回答我咁样吓。你头先所讲嘅哀伤啦、愤怒啦、希望啦，我谂好代表到呢一个时代嘅青年知识分子嘅嗰种嘅情绪。经历过10年文革，大家都认为是一个浩劫的时代，一方面去纪念那些在文革之中逝去的同路人或者是无辜者，另一方面又去检视现在我们眼下，即是当下看到的世界，是不是全部就抹去所有的阴霾，光明一片呢？好像又不是这样。最后我不相信会无报应的这个世界，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会有光明的可能。这个时期的朦胧诗，即是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的情绪，既对之前的黑暗时代有一个反省，但是亦都对将来寄予一个光明。回答的第一段，我想就是即很说明到这个阶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两句的。我们仔细去想一下，即是北岛的诗和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再别康桥就很不同的。即是不是轻轻的我走了，每个人就是一种情绪的代入，而是我们多少少的脑筋要去想一想，什么叫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呢？如果一个卑鄙的人，我希望我们平时不会见到太多，但你想象一下，即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这样。但是他的无恶不作，或者是他品格的低下，他做的事正正是他在人生里面无往而不利的通行证。即是一个人好像越衰他的路就越顺的，有时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呢？然后呢， 这个很现实的 是吗？我希望我不是太多这些的领会。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来的，就是历史上有很多人，他越是坏事做尽，他就越是无往而不利。高尚的人又怎样呢？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看你个人品格高尚，坚定不移，你要持住自己的理念，但是最后呢你会死亡，而你高尚的行径行为所有东西只可以成为你的墓志铭，后世的人会记得你，但是你当世难免牺牲的。那这两句说话，我想如果你文学分析上面所谓的对比啊、对偶句啊等等，你很多可以讲，但是不及得上我们自己即是一个真实的人生的一种体会。就是我们眼见很多人的确他越是坚持择善而固执的时候，越是先牺牲的就是他。在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些例子。好了，那他再讲多一句，之前的一个这样是非不分黑白不分的世界，现在我们一看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咁好似即刻返返去一个现场景㗎，就係唔讲卑鄙，唔讲高尚，唔讲边个啦。我哋而家睇下个天啦。喺一个镀金嘅天空，个镀字好重要，即係话而家好似一个金光大道全新嘅时代啦，以前嘅浩劫过去啦。但係呢个金色可能只係镀金嘅啫，暂时我哋见到嘅光明嘅啫。咁呢个可能係假嘅金嘅天空里面呢，我哋仲隐隐约约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弯弯曲曲咁样见到一啲身影，大家喺心里边，其实当时都唔系过咗文革好耐啦，就系、是、心里边都有好多逝去嘅人嗰种嘅怀念嘅倒影。咁佢下一段就再问啦，冰川几过去了？冰川几即系用一个地质上边嘅名词，即、就、系、是、一个好似冰河时期咁好长嘅一个冰冷嘅时期，咁当然又系隐喻文革啦。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话明系过咗啦，咁但系冰川嘅一过唔系即刻冇晒嗰啲冰吓，仲有好多碎片吓。咁呢啲冰凌咧，你可以联想系会割损人吓，或者系会伤害人嘅依然。好望角发现了吓，又系一个航海时代嘅一个吓新发现嘅时期吓，可以扬帆起航嘅时期啦。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咁佢用咗一个地点啦，死海啦，但系亦都会令我哋联想到吓，呢个海里边可能有好多人葬身其中嘅，千帆相竞吓，仲有好多好多嘅一批一批咁样，可能需要吓付出代价同埋牺牲。好啦，问完呢两个问题吓，我来到这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带着纸、绳索和身影，这个有少少奇怪。我们看看，就是说一个诗人他带着纸不奇，带着笔和纸去表达自己，但他是带着绳索和身影，他想绑住些什么呢？还是这个绳索有其他的准备给自己去付上最大的代价呢？还有他自己一个很单薄的身影，就是说他可能有赴死的准备，我要去面临这个审判的，就是说可能我们可以想到很多政治上的危险，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个我不相信这四句中间有个破折号的这四个字。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这个当然现在去看回呢有少少直接的。而且我想当时是很多人背诵这首诗的时候很喜欢这一段，就是说我不相信世界就是可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不相信一定是这样的。你脚下踩住一千名的挑战者踩低了，我都会继续做第一千零一个。而之后那一段这四句，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咁喺音节上边吓，我哋会听到一种起伏吓。咁而佢唔相信嘅嘢，有啲好似系好天然嘅事。我唔相信天系蓝，但系天真系蓝嘅。但系佢就话我唔相信佢有一种天然嘅颜色吓。我唔相信雷嘅回声，雷嘅回声又系大自然现象啦。但系佢话我唔一定觉得系要咁样。我不相信梦是假的，呢个可以理解啦。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个更加好清晰去讲下所有的事其实都会得到公正的平反。如果海洋注定要缺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就是一种私人的担待，就是说所有的苦等我去承受。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陆地注定要上升的话，等人类去自己选择它一种高峰，或者是一种理想的高度，即是一种有高度的人生。最后一段，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聚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这段应该就是秋婷你所说的，就是希望啦、就是新的转机，闪闪星斗在夜空里面呢，我们见到闪下闪下的光明，聚满没有遮拦的天空。这个没遮拦，我们会联想到平时的成语口没遮拦，也都可以想到当时的国家稍稍松动的开放的一种政治气氛，就是大家希望是一个真正的无遮拦的时代，可以自由去思考和反省。咁我哋有嘅系乜嘢呢？五千年中华文化，但系佢讲嘅系五千年象形文字，就系话中国嘅文化，佢用文字去代表。文字当然就系诗人最重要嘅工具啦。佢相信嘅唔单止系五千年文化，更加具体讲嘅就系佢相信作为一个诗人最重要嘅文字。佢仲相信文字系呢个时代最重要嘅理想。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在个天里面好像有粒粒星，原来是象形文字，然后再看真一点，原来是未来一双一双向我们凝视的眼睛。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我们可以想回就是诗人去超越一个时空去看，就说将来的人会怎样看我们呢？就在当下，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所以秋婷你说得没错，其实它是充满着希望，而且是一种很深刻的希望，不是很简单就说哎呀苦日子过了我们有好日子那么简单，而是将自己摆在一个历史的很长的幅度里面去看回现在当下的重要性。 如果是这样说，我们其实就已经是这个将来的人们，我是以2017年的眼光来看回这首1976年的诗。 是啊是啊，将来的人们的眼睛呢就不一定是雪亮的。其实呢有时即是我们去看回这首诗，当然都有不同的角度，即是大家会去评论回朦胧诗的成就或者是的成绩这样。有人会觉得其实回答都是写得太明显了，有一些情绪都是很直接的这样。但是我们起码看回答的时候会看到一个诗歌的发展进步的进程，即是从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徐志摩，即是在别康桥里面的有诗啊，有杨柳啊，燕子啊，河水的世界，去到北岛的回答，即是可以讲一种很沉重的个人的和政治的力量的结合。而到后来即是有人会看回回答会不会都是一种很有主旋律的声音的诗呢，或者是一种很英雄感太重的诗呢？我想这些都是开放给大家去讨论的，但是我自己个人就喜欢北岛的作品和他个人整体的文学，譬如刚才我讲过的散文，他对诗歌的那种很有艺术眼光的判断，是因为他那种始终如一咯。有时人不一定要转变或者进步，所谓的我自己看回的时候就是我们未来的眼睛，如果我这一双未来的眼睛去看回回答，其实今天的北岛和回答里面的北岛始终如一，都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就是说他始终到今天的北岛都是不相信即是这个世界的流行文化会是即是一路可以主导的。他认为人要睁开雪亮眼睛，不要看一些假的诗假的文学，就是那种英雄气概你可以说他是不会掩饰的，就算现在大众好像不是很欢迎一种太过英雄式的文学观或者贵族式的文学观，他始终如一，他是没有变的。所 以作为一个认识北岛的人，或者是作为一个北岛的读者，我用未来的眼睛去看，我觉得回答的价值就是他的始终如一。 嗯，今晚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期待下个星期日晚八点半再和大家遇见文学。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